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你们六个现在就去吧，二龙，给他们找一个隐秘点的地方，让赵无极和卢奇斌亲自去那里守着，不要让任何人见到他们。对了，把绍兴也叫过去，他那唐斗武魂用来掩饰这些小怪物的伤势正合适。江珠你也去吧，怎么也要摆个样子，多几个治疗系魂师也好。 此时的弗兰德才算真正展现出他院长的威严。柳二龙站起身，向唐三笑了笑，眼中尽是赞许之色。柳二龙一行人走了，房间内只剩下了弗兰德大师、唐三、奥斯卡、马红俊和宁荣荣。弗兰德拉了一张椅子坐下，也不吭声，抬手在桌子上有节奏地敲击着，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大师一开始就坐在一旁，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时间不长，弗兰德抬起头看向唐三。 小三，如果待会儿来调查你的人问你，你是如何破除对手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的，你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 好，就这么回答，记住了。 啊，我就回答不知道。 嘿，没错，无论他们问你什么，你就咬定自己不知道，就告诉那些来调查的人，因为当时你看不清外面的情况，就不断释放自己的魂技，等到周围变得清晰了，一切也已经结束了，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样也行？ 哼，为什么不行？那些来调查的家伙也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毕竟没有人看到当时发生了什么，你只要咬定不知道三个字，有我在旁边，他们总不能刑讯逼供吧。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说苍辉学院那些学员是自己控制不住魂技被反噬才变成了白痴，他们能拿我们怎么样？凡事都要讲证据的。 这不是耍无赖吗？ 哼，你现在才知道啊，论耍无赖，谁能比得上无赖大师弗兰德？ 别拆我的台好不好？小三，你记住了没有？ 嗯，记住了。 大赛组委会派下来的调查组比弗兰德预判的来得还要快，一行十余人风风火火地走进了史莱克学院。带队的两个人弗兰德都见过，他怎么也没想到大赛组委会对这事儿竟然重视到了如此程度。天斗城预选赛的组委会是由武魂殿和天斗帝国皇室组成的，带队的双方分别来自这两方势力。让弗兰德惊讶的是，代表武魂殿前来的竟然是天斗城武魂殿殿主白金主教萨拉斯，而代表天斗帝国的居然就是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后来史莱克学院众人才知道，宁风致是以太子老师的身份前来的，凭借这个身份，他也勉强能算得上是天斗帝国皇室的人。虽然苍辉学院七名队员变成白痴这事儿不算小，但也绝对没到能够惊动宁风致和萨拉斯这两位大佬的程度。两个人之所以一起来到史莱克学院，说起来还有些搞笑。本来萨拉斯也只想派遣一名手下前来的，史莱克学院战队的优异表现以及与七宝琉璃宗之间的敏感关系，让他早就有暗中下手的打算。但作为武魂殿天斗城的总负责人，他当然不会像残梦魂师十年那么莽撞，所以他其实一直在等待机会。苍辉学院七个人变成白痴，无疑给了他一个最好的借口。这位手眼通天的白金主教立刻就做好了利用这件事儿率先将史莱克学院踢出大赛的准备，但是宁风致又怎么会让他如意呢？在组委会研究决定派遣调查组的时候，宁风致立刻就表态愿意带领一队调查组前往史莱克学院进行调查。论地位，萨拉斯和宁风致还有些差距，武魂殿和七大宗门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十分暧昧，无奈之下，这位白金主教只得亲自出马，和宁风致一同前来史莱克学院，希望能够抓到一些把柄。那样的话，就算宁风致的地位再高，也不能阻碍大赛的公正性。所以，这两位大人物就带着一干随从直接来到了史莱克学院。 当听说他们来到学院门外的时候，弗兰德赶忙和大师柳二龙一起迎了出去。出门之前，弗兰德叮嘱了宁荣荣一句： 荣荣，你还是先回避一下，不要与宁风致相认为好。 知道了，院长。 宁宗主。 弗兰德院长，冒昧打扰了。 宁宗主客气了，您能大驾光临本院，令史莱克蓬荜生辉啊。 院长，先容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天斗城武魂圣殿殿主萨拉斯白金主教阁下。 原来是萨拉斯主教大人，在下弗兰德。两位快里边请。 萨拉斯淡淡地向弗兰德点了点头，一行十余人在弗兰德三人的带领下走进了史莱克学院。宁风致只带了古斗罗古荣一个人，那位白金主教萨拉斯却足足带了12个人。其中两名身穿红色长袍的红衣主教，还有10名身穿银色劲装的圣殿武士。在武魂殿之中，除了教职人员以外，还有专门的护殿骑士这个编制。除了教皇专属的圣皇武士和斗罗殿专属的斗罗武士以外，就属两大武魂圣殿的圣殿武士地位最高。这些圣殿武士都是由武魂殿中出色的魂师组成的，实力极为惊人。据说圣殿武士的准入门槛是51级魂力，当然圣皇武士和斗罗武士的准入门槛更高一些，达到了61级。这还只是三大武士团最基础的级别要求，像圣皇武士团和斗罗武士团的团长都是拥有着封号斗罗的实力，由此可见武魂殿的实力有多么雄厚了。走进史莱克学院，萨拉斯的目光略微闪烁，周围的景物已经全部印入他脑海之中。以往他自然不会注意到这么一所普通的高级魂师学院，但现在却不一样。史莱克学院战队在这一届全陆地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表现实在是惊人了些，足以证明这所学院的教学能力。弗兰德一直带着众人来到了位于教学楼的第一会议室中，双方分宾主落座，弗兰德将上首位让给了萨拉斯和宁风致，自己和柳二龙大师敬陪末座。 弗兰德院长，你应该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吧？ 萨拉斯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水，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这茶水虽然是刚端上来的，可茶叶之劣质是他怎么也没法想象的。作为武魂圣殿的殿主，萨拉斯一向养尊处优，什么时候喝过满天星这种奇葩的茶叶呢？所谓的满天星，就是茶叶末，先倒好一杯热水，然后撒一把进去，那瞬间的感觉就像是满天星一样。这是只有最贫苦的人才会喝的一种茶叶，而弗兰德准备的这种满天星，却是满天星中的满天星。宁风致看到萨拉斯的表情，端起茶碗做了做样子。弗兰德可没有区别对待，他那碗的茶水也是一样的。 弗兰德院长，你这茶叶可不怎么样啊。 借题发挥的机会来了。 哎，还要请两位原谅，我们史莱克学院实在太穷了，所有的经费都用在了培养学员上了，辛辛苦苦没日没夜的，这才培养出几个算得上精英的孩子，我哪有钱喝茶呀？这还是我接手学院前几年买的。 如果说萨拉斯之前的脸色只是难看，那么现在他的脸色就已经完全变成了铁青，如果不是顾及自己的身份，他马上就要吐出来了。几年的陈茶，而且还是如此的劣质，阵阵恶心的感觉让他不断反胃。看着弗兰德那一脸可怜委屈的样子，他又发作不出来。人家没钱，你总不能说什么吧？ 弗兰德院长，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我们来这里不是看你演戏的。 哦，对对对对对，我还没来得及问，白金主教大人您和宁宗主一起光临碧学院究竟是什么事？ 弗兰德这演戏的功夫实在太到位了。 在之前的比赛中，你们学院的学员下狠手重创对方， 致使苍辉学院参赛的七名队员全部变成了白痴。现在苍辉学院提出了严正抗议，因此大赛组委会组成了专案组进行调查。 什么？苍辉学院的参赛队员都变成了白痴？ 你教出来的好学员，年纪轻轻，下手却如此狠辣。你应该知道大赛的规则，对于这种故意施展的辣手行为，大赛必不轻饶。 冤枉啊，萨拉斯大人！苍辉学院那些王八蛋居然还敢提出抗议！我们参赛的七名队员，有六个都受了重伤，其中还有三个人生命垂危，现在正由我们学院的几位治疗系老师紧急抢救。他们还好意思抗议？我还准备向组委会提出抗议和调查申请呢。 哼，是不是冤枉你应该清楚。现在把今天你们史莱克学院参赛的学员都叫出来，我们要进行调查，分别问询。 不，这不行，孩子们的伤势太重了，如果不及时救治，别说是参加明天的比赛，恐怕整个魂师生涯都会受到影响。现在正是治疗的重要时间，他们怎么能回答你们的问题呢？ 这么说，你是和组委会作对喽？我可以把你的行为理解为拒绝接受调查，那么大赛组委会有权将史莱克学院从本届全陆地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中除名。 等一下，萨拉斯阁下，正所谓法理不外乎人情，史莱克学院的参赛队员们受了重伤，在未经调查的情况下就贸然决断，这似乎不妥吧。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